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88集。周校长带了个朋友过来拐秦冉。严潇潇戴上墨镜，已经习惯了，他跟秦冉两人挥手告别， 明天见。 他的经纪人也是气急了才会张口就来的，意识到秦冉跟汪子峰也在，他还是给田潇潇留了点面子，没有往下说。 你是潇潇朋友吧？ 经纪人看了秦冉一眼，语气立马变缓。 有进娱乐圈的打算吗？ 没。秦冉侧头看了眼窗外，一眼就看到了程俊停在对面的车子，他扣上鸭舌帽，我先走了，头也没回的朝他们敷衍的挥挥手，慢悠悠的朝门外走。经纪人看着他的背影，满脸遗憾，这姑娘想也没想的就这么直接拒绝，看来连个毛的打算都没有。秦冉走了，汪子峰也没有多留，跟田潇潇打了个招呼也回家了。田潇潇跟经纪人一起上了保姆车。 我说真的，你现在没事别跟白天天他们杠上。 田潇潇经纪人坐上了后座，语气严肃道， 他签了僵尸，一句话都能让你这个小新人撞得头破血流。 田潇潇双手环胸刷着微博，自己依旧是102万的粉丝，大部分还是经纪人给他买的僵尸粉。他嗯了一声，挺郁闷地说道， 知道了温姐。 进娱乐圈的没有哪个人不想混出名堂来的，田潇潇童星出道，现在十几年了，也就还接个女恩号，时间久了他自己都淡定了。他的前经纪人还看中了他的颜值跟潜力，后来遇到了白天天之后就跟他解约了，他被公司发配给了温姐。温姐呢，本来是带白天天的，不过也挺倒霉，手底下最有潜力的艺人白天天被田潇潇前经纪人看中了，换了个飞球田潇潇。论起运气，这两人在娱乐圈也确实没谁了。这边秦冉也坐上了副驾驶，还打包带出来了一杯奶茶。 今天提前了。 程俊看了秦冉一眼询问道，星期一传统。秦冉咬着吸管喝了一口奶茶，侧头看了一眼程俊。程俊点点头，他发动车子，搁在车子上的电话响了。一只手搭着方向盘，一只手要去拿手机。还没拿到，就被秦冉用两根手指捏走了。秦冉咬着吸管，看他一眼，慢条斯理地说道， 你看什么看？ 程俊收回目光，想起来眉眼温和疏俊， 两只手开车没忘。 江东玉。秦冉翻了下手机，一眼就看到了上面显示的名字，他直接按了接听键，也想起来江东玉跟顾西池在京城的事儿了。顾西池来京城后消息就传得很少，秦冉只知道他这半年间一直在京城的医学实验室，不知道在研究什么。 俊爷，云光财团的大动静你知道吗？ 那边的江东叶放下手中的笔，开口道， 不知道。 秦冉靠着椅背面无表情地回道， 秦小姐。 秦冉嗯了一声，打开扬声器，你说吧。江东叶说的无非就是云光财团 EA 机器人跟智能系统的事儿。昨天刚开了发布会，今天还上了微博热搜。云光财团总部就放在了京城金融中心，俨然是有入驻京城的打算。不少势力都有派过人查探云光财团的底细，毕竟这是亚洲五大佬之二的巨擘。然而到今天也没有哪家家族潜入过云光财团的核心区。江东叶没敢问自家老爷子，就问程俊。程俊专心致志地在开车，就随意地嗯了一声， 这让江冬叶十分受伤。他要挂断电话的时候，秦冉放下奶茶，手支着下巴问了他一句，你是开娱乐公司的？秦冉记得江冬叶在云城的时候说过，刚刚田潇潇的经纪人说江氏的时候，他也稍微注意了一下。 是的，秦小姐，你有什么指示吗？ 电话那边的江冬叶站起来， 你是要进娱乐圈吗？我一定给你顶级资源，顶级经纪人。 我不是，没想过。秦冉坐直身体，江冬叶的声音里充满遗憾。 啊，好吧。 车拐过一个弯道，秦冉才继续支着下巴。你们公司是有一个叫白天天的艺人吗？ 白天天？ 江冬叶陷入迷茫。 哦，我不知道。 挂断电话，江冬叶的手指敲着桌子，半晌后他拨打了内线电话，叫了助理过来。 江总。 助理看了江冬叶一眼，立马开口， 是顾哥又缺什么了吗？ 江冬叶的娱乐公司上下人员都知道有位顾哥很牛批。 不是。 江冬叶收起文件， 我们公司有叫白天天的艺人吗？ 没印象、啊、我查查。 助理收回目光。停栏，秦冉跟程俊回来，一眼就看到了坐在沙发上的程温如。他一手拿着签字笔，文件夹随意地被他放在腿上，严谨肃穆地在批着文件。李秘书站在他身侧，手里还拿着一叠文件。 你怎么又来了？ 程俊把钥匙丢到沙发上，拧着眉头看程温如。程温如听到声音，直接合上手中的文件夹，不动声色地开口道， 我跟你说正经事。 完全不想听。 程俊很礼貌地打断了他。 那你就这么游的？ 程温如把文件夹递给李秘书，双手环胸往沙发上一靠， 顶着程家太子爷的名声游手好闲。 程木拿着一盆花，面无表情地从程温如面前晃过，又拿着一杯茶，面无表情地从程温如面前晃过。程温如扶额， 程木你给我坐好。 程木坐在茶几边，默默端着茶杯。厨房里，从程家过来的厨师已经做好了晚饭，正站在厨房门口等着他们吃饭呢。程俊看秦冉一眼， 去吃饭。 秦冉点点头，他等会儿还要练琴。刚坐到饭桌边的椅子上，门铃声响起，程木立马放下手中的茶杯，跑过去开门。门外站着两个人，程木认出来其中一位，他连忙开口，语气中带着敬意， 周校长。 他以前也是在京大的，不过他不是自己考的，是京大收程俊时附送的。 嗯。 周校长点点头，语气温和地问道， 秦冉同学在家吗？ 我在，秦小姐在。 程木转过身让周校长进去。都是一个圈子的，虽然程温如当时读的是 A 大，但他也认识周山，停止了跟程俊的对峙，连忙站起来。 周校长。 又看向程俊，压低声音， 你跟周家人还认识？ 程俊不是一直老子天下第一，除了几个发小，其他家族都不关注的吗？还跟周家有交情？ 不熟，应该不是找我的。 程俊也站起来，懒散地把手中的茶杯放下来。程温如眯了眯眼，没想明白。周三眼睛一扫，就看到坐在饭桌上的秦冉了。他先跟程俊、程温如打了个招呼，才看向秦冉，介绍他身边的另外一个人。 这是我们学校数学系的院长，我是带他来找你的。 在秦冉选京大之前，周山就捷足先登把秦冉的档案调到京大了。秦冉的照片档案中心有，尤其他这张脸简直比明星还要好认。周山一眼就认出了秦冉。京大的一些院长也注意到那个全国卷第一填了京大， 一时间都在猜测他到底选哪个专业。直到今天下午他选的专业公开，有些人坐不住了。数学系的院长不等周山说完，直接打断他，看向秦冉。 秦冉同学，今年数学这么难，你都能考满分，全国镇唯一的满分，可见你在数学上的造诣。你为什么要选自动化？ 今年卷子难呐，很难，理综也难，但理综没有数学难，毕竟数学卷是难到连一群参加过 IMO 的考生们都头疼的卷子。秦冉选了自动化系，谁也没有预料的发展。秦冉放下筷子，他站起来，看着数学系的院长，礼貌地开口：因为我想选。原本以为秦冉会数出个一二三四来，没想到他这么任性。数学系的院长头脑发热，直接开口： 自动化有什么好的？那里都是一群秃头研究生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